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哼，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盧漢推鼓。 好，翻翻嚟舊少啲，咁我見到網友答答佢啲嘢先。二犬報恩主角係尼路， 尼路啊， 哇，中啊，好嘢嚇。好，另外就係小老哥係中丁當場， 哎，真流汗啊，真 流汗啊，流汗啊。仲有，喂，我想報下呢套嘢，嗱，呢套嘢咧係 咩 嚟㗎 ？A 0A 零啊， 我出咗咗先啦。 A 零五好啦 ，A 零好嘢， 犀利。 喂，即系呢套又系犀利，我一定要讲啦。因为咧，如果有人提啦，另外阿 Annie 啊，系咪 Annie 啊 ，Annie 啊吓，佢讲话黑痴大魔王， 喂，黑痴大魔王好好睇哦， 好好笑啊， 即系笑到趴喺度。 喂，播呢套先， 系。 喂，先讲黑痴大魔王啦。 而家呢一套， 我就系俾呢个咁嘅开头。 但其實你睇翻咧，你有冇發覺咧？佢同後嚟嘅鹹蛋超人開始係好似嘅。 係，佢裏邊有啲怪獸跟住結結獸咪係。 咁你知唔知道其實呢一套係真正嘅鹹蛋超人嘅前身嚟嘅？ 我估應係啦。嗱，你有冇你記唔記得佢裏邊有啲乜嘢？ 我好多記得。 佢因為佢 有時間講嘅呢度。 佢 我大約講少少啦。食錢鬼啦， 食錢鬼啦， 食錢 鬼啦，食錢鬼係講笑噶嘛？啲細路仔走去 食錢鬼係講你個人好貪錢。貪錢貪到某一個程度，你會變咗食錢鬼。佢話喺嗰度嗰一集裏邊咧，就係話有個咁嘅傳說。咁有個小朋友就好貪錢嘅，咁啊卒之真係變咗食錢鬼，去到邊都俾人打。係咁到最深屘佢覺悟啦，變翻 嘔翻啲錢出嚟嘛。 翻到屋企嘅時候，佢阿媽變咗食錢鬼。 哦， 我好記得呢一集嘅 有。另外仲有就係蜘蛛啦，有 蜘蛛我唔記得。 大蜘蛛仲有我對蜘蛛有恐懼就係因為呢套戲咯。係 啊，哇咁犀利， 哇好驚蜘蛛而家。 嗱，我喺度講一集嘅故，輕輕講少少故事啦。就係講嗰陣時佢已經諗到一樣嘢咧，就係、是面對能源危機，其中有一集講咧，有個科學家為咗佢 fulfill 到以後人類會面對資源嘅困乏同埋能源危機，就用科學將人類縮細縮細。咁你諗下一個。可能一個足球場已經可以養到幾萬人啦，咁樣樣。咁點知到後嚟，當然又變成一啲野心家嘅項目啦，咁就變成一個戰爭咁。 但我覺得咧，人哋有嗰種咁嘅前即係前瞻啊 vision 啦，同埋會對個世界咧係有諗啲有貢獻嘅嘢，而唔係淨係諗，哎呀，我點打造一啲嘢出嚟發自己財， 或者點鞏固自己嘅權力咧？ 係啊，點鞏固自己嘅權力，又或者點起一啲嘢出嚟咧，好貴，跟住咧啲錢其實係俾咗老公間建築公司做嘅咁樣，我唔講邊個啦，即係。人哋冇，即係人哋相對唔係冇嘅，即係少好多咯。即係佢由呢啲咁嘅文化，咁啊已經講出嚟啦。咁另外， 幫我調去零二零啦。 好啊， 但我哋講翻黑痴大魔王啦。 黑痴大魔王，我就記得好好笑咯，同埋我好中意佢個女咯。 我都係加美啊嘛，係咪加美啊？ 好似係啊，咁上下名。 我淨中意咧咩咧？我淨係覺得係靚啲嘛。 係啊，係靚。 我淨係覺得靚女啊。 係啊。 咩哈？哈哈超， 哈超， 啊咩咩啊，我唔記得佢黑超之後有咩反應。 同埋有一樣嘢咧，我細個又好有共鳴嘅， 嚇， 因為我同你相反嘅，我係對數字好恐懼嘅。黑超大魔王係怕數字噶嘛？ 我數字唔得噶， 係咩？ 我數字唔掂噶。 你嗰啲咩生意好啲啊？ 我唔記數字嘅，我記數字我白痴嚟，我數不交俾會計搞嘅嗰啲。好，去片呢套咩嚟嘅 呢套？啊，呢一套咧就係就係頭先講緊 搖搖， 你話咩合體機械人啊，成咁樣，真真正正我覺得係一個突破嚟嘅。由嗰陣時嘅三一萬能合嗰一類係唔合理嘅，你其實係佢畫出嚟就變到嘅啫，實際上變唔到嘅，變成一套咧，你起碼你視覺上你望落去， 佢真係嗰五架機係可以經過變形之後，佢真係掌握得埋呢個機械人嘅嗰、個感覺嘅動畫。咁啊，好犀利！嗰陣時佢呢套嘢其實影響好大嘅，譬如佢開始有啲好立體嘅角色啦，奸角我講。 嗯， 吓佢唔系好似以前修罗男爵啊，剩嗰啲即系系坏人就系坏人，佢每啲坏人其实都系有佢人性化嘅一面嘅， 即系比较立体啲咯，唔会咁即系咁吴卓羲同阿呢个咁对立面啦， 即系咁关德兴同埋黄师傅 系咪咯？即系嗰啲低装啊嘛，其实系， 同埋佢有啲搞笑噶啦，譬如你记得个瑶瑶啦，即系嗰啲啊比较好笑噶啊，同埋睇一睇呢一套戏咧，我好中意佢嗰啲人物嘅，咁后嚟我。隔咗好多年之後，我睇翻咧，知道原來佢嘅人設咧就係安野良和嚟嘅，即係後嚟2079機同戰士高達嗰個人設。 人設啊，唔係機械人。 人設唔係機械人。 好，我跟住想去22。 22呢套又係真係喊心機嗰陣 頭。 同埋呢套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印象咧？佢哋第一次喺電視做的時候咧係立體嘅喎。 哇，咁 3D 啊，做立 體 嘅嗰只 立體對我嚟講咧，第一次接觸個立體人蛙喎， 仲係龍虎豹添 啊！講真喎，嗰時有套嘢叫立體人蛙喎，聽講。 我啊冇乜印象。 你咪探長呢個要。 但係呢一套好笑就係咧，嗰陣時佢係跟住麗的，佢係麗的做㗎。咁嗰陣時麗的佢都有一本電視周刊出嘅，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唔知 亞洲電視係嘛？ 唔係麗的叫，係可能叫麗的電視咁樣。就除嗰本。書附送嗰副立體眼鏡嘅，咁我哋細個真係窮到咩咁，咁邊度有錢買啫？係，咁啊後嚟先知道原來佢立體眼鏡其實自己整都得嘅，咁我哋自己有啲整啦，只一個紅一個藍，一個紅一個藍，如果冇記錯應該紅一個藍嘅。係，咁點知我整完之後咧，我戴咗又發覺都唔立體嘅，點解仲要亂曬龍喎？ 左右調轉咗係咪？ 係 啊，反轉，哎。 但係呢套你 呢個係一個笑話嚟。 其實我冇乜點睇呢套嘢㗎。你有冇講下大約個內容啊？ 佢講佢阿星仔就應該同埋如果我冇記錯咧嚇，佢係講佢揾佢媽媽嘅。 唔係有， 雖然佢首歌咧係話要揾佢爸爸，唔知佢嗰首歌嘅填詞就會話佢我要走到爸爸。 佢唔係又要去 布宜諾斯艾利斯？佢好似唔係。 布宜諾斯艾利斯係嗰套片嚟㗎。有冇人記得啊？ 係有一套成日講布宜諾斯艾利斯， 搞到我識呢個地方啊！阿根廷， 阿根廷噶嘛，係啊， 阿尊仙嚟嘅， 咩咧？係 啦， 我 真係唔記得。你我所需要成日嗱，即係而家年代真係煙遠啦，呢三十幾年前。 係啊， 我真係唔記得曬。 佢係講佢跟咗呢一個賣藝嘅伯伯啊，去四圍流浪，就係揾媽媽。咁啊，傳統悲劇啦。後屘阿伯伯又死，咁跟住佢啲馬騮又死， 即係韓劇嚟。系嘛，冇 翻惨得咁惨， 未生癌啊，星仔 真系好惨啊！好，我哋继续，我哋唔惨，我哋大把嘢播啦。你想播边个啊？ 或者去睇026啊？ 好啊！哇，死咯，冇026嘅喎，点解？ 冇喎， 冇啊，唔紧要，唔紧要啊，系啊，好似冇咗， 冇咗，系啊。 或者系睇 07啦，系啦， 呢套 呢套嘢劲啊，呢套嘢经典啊， 真系。 点解咧？我成日将呢套嘢同另外嗰套去改嘅， 捞乱定咩？ 仲有帮我剪头发嗰个师傅咧，个发型咧，系啊，似初仔啊， 我似初仔， 系咪？ 咁坚持嗰个 你大佬。因为似阿车长， 呢套嘢 似唔到， 呢套有几惊睇嘅。因為咧又係幾灰嘅， 啲顏色係好灰啊！ 唔係顏色嘅問題，佢係個概念嗰陣時佢係一套非常之大人嘅動畫。 係啊， 佢講啲嘢係我唔知阿 Lens 有冇睇過。 都係有一朝頭早十點幾播㗎。 啊！但係你記唔記得講咩㗎？ 記得係嘛？記啲唔記啲啦。 佢講係嗰陣時嘅科技已經好先進㗎啦。咁人類基本上咧可以長生不老嘅。 係。 咁但係長生不老咧，你首先要有個機械身體。 嗯。 咁主角啊， 靓仔， 阿星野铁郎，阿星野铁郎咧，佢就系一个好穷家嘅细路仔啦。咁佢当然冇人发有机械身体啦。咁啊， 佢要买个身体。 佢系点咧？佢妈妈死咗，就系因为冇机械身体，俾个机械伯爵咁样打死咗嘅。咁佢就立志地一定要有机械身体。咁后嚟我唔记得咗佢点样得到银河铁路99嘅车票。就跟住呢个靓女啊美达路，就去嗰、那个。機械唔知咩機械星，我唔記得啦。去到咧，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機械身體噶啦。 但我覺得呢個 Cree 咧，即係有少一雞兩尾啊。跟住又開多套 其實那套的 concept 又不同的， 但是他的樣子好像 那些人樣子，因為其實從本來是那些女主角呢，是個個都差不多的，是啊，個個都套到差不多的， 是啊， 分到樣子 你試下看宇宙奇艦都是他，宇宙奇艦都是他的，或者你看還有這個太空西遊記都是他的，太空西遊記的公主其實都是那種樣子來的， 是吧， 是啊，不過這裡沒有。 okay， 跟住我想跳一跳去哪個呢，就31，因為我想唱歌。 哦， 就是這套東西，我剛才拿一唱呢， 鄭少 秋啊，不是 張國偉， 三個都懂唱，離曬譜真的，還要歌 手，但你不是唱正經那個版喎， 當然不會， 正經版不懂唱的啦，去吧， 去吧，你們聽下這首歌怎麼唱，如果你出了嗎，唱了嗎， 出了了， 是吧， 但是我們說的時候應該沒辦法要跟你的節奏的，原本呢這首歌呢就 哥哥啦， 哥哥 哥哥哥哥唱， 哥哥張國榮唱的啦，但你知不知道，為了講小花邊，這首歌原本不是哥哥唱的，第一版是有威利唱的， 哇，個重響仲正， 神 中 氣清新開朗 然後上床 哇， 大來無限美 嘅，咁你嚟啦！呢首神奇弟弟嘅， 你播埋先啦， 系啊，因為撞聲好辛苦啊。 唔緊要，我熄咗聲，熄細啲 啦。 係啦，我直頭瞄咗佢嘅聲，係嘛？ 唔係神奇弟弟點啊？ 神奇弟弟 穿咗苦窿啊，係嘛？ 你繼續啦，睇下 三位啊，出乜出色戰士？ 有個咁好嘅 出色噶，係咪武器啊？ 三位豬兜戰士， 豬兜戰士啊？ 咁我唱係三位豬兜妾侍喎， 係嘛？ 妾侍添，同版本嘅幾個都。 跟住咧，你嗰個版本 有個武器，有個豆皮，有個老頭臭你死。 我差唔多，有個放屁，有個豆皮，有個病到就嚟死咁咯。 全部都要死呢一個， 有個斷氣就嚟死， 全部都要死。 冇嘢好啦，都係 衰啊！靚仔， 細個嘅時候一定係講唱呢啲覺得最好笑嘅啦。 我有一集咧，我都同啲朋友講咧，即係其實呢啲咁嘅改歌咧，第一就創意啦，第二就話可能之嗰時候我哋英治時代咧，其實都唔會話即係 冇禁忌， 冇禁忌。你記唔記得嗰時候我細個即係唱《英女王》嗰個咁，個個揸住個兜，天天踎喺雞竇，一次未夠。 但係冇人會話你喎， 又話你唔愛國， 係啊， 即係嗰時候我哋英國 唔係《英女王》噶嘛， 係啊，你搞錯咁樣。咁其實我哋嗰時真係冇， 唔需要，你唔會感受到有任何嘢係會指責你啊，或者你覺得你有咩政治不正確啊，冇呢樣嘢嘅，只要阿老豆老母唔鬧得嘅啦。 我覺得我覺得即係講真，我哋嗰陣時喺港英年代成長，你真係好幸福。 係啊， 我真係 相比下係非常 幸福。而家咁樣你諗下啦，喂，真係見到國旗要喊，我同啲大陸朋友講，啲大陸朋友都話， 我見到國旗咧係想嘔啦。呢樣真係我好 personal 嘅， 呢個 但係我係話俾你聽，我尋日啱啱偶然 kick 到一段阿肥棒嘅片，我睇到想喊。 哦，即係 呢樣真嘅 嚇。我即 係 咁樣。 我睇到我好掛住佢邊啊，覺得 係冇啊，太差啦嘛，而家啲 啊係。 即係頭先你講見到想嘔，唔止想嘔嘅啦。不過即係冇計啦。咁而家係根本就係夾硬要你去認同嗰啲。好，我想去33，因為咧33咧我就我覺得好笑嘅。 係啊， 好笑在咩咧？因為我有個朋友似佢。 哎，居然 不是像那個主角喎， 像個女波士， 是啊，不是， 哇， 像另外一隻，佢有兩隻，一個肥，一個瘦嘅，似瘦嗰個，係好鬼似佢嘅樣。 我以為你有個朋友似個女波士，你介紹我認識啊？ 哇，幾新潮，叫茅女啊嘛。 我唔記得佢個名字，因為咧，其實呢套咧我就冇咁熟嘅。我熟嗰套咧係呢一套嘅前身，但係頭先我發覺原來就係冇咗嗰套叫《幻影時光》。嚇，《幻影時光》咧就係同樣係龍之子，其實屬於同一個系列嘅，佢俾小雙俠做一代嘅。嚇咁嗰個就我好中意佢嗰啲機體設計啊，嗰啲甲蟲啊，成咁樣。咁小雙俠我睇得比較少啲，或者你咁嘅， 我冇補充啊，我就覺得嗰三個人咧，永遠咧係 你講係哨牙嗰個，有兩隻大板牙，有兩啲 永遠都做錯事，永遠有個炸彈喺佢隔離。 爆炸 呢個咩嚟㗎？嘣！即係我哋次次都估到嘅，不過又好好笑啦。喂，我不過而家又想跳一跳去，跳翻啲現實少少嘅，A07。A07 呢個真係我哋細個，我諗我哋細個個都 有睇啊， 有都係好迷戀呢個姐姐㗎，係嘛？ 係啊，咁同埋咧， 但後嚟你有冇睇佢嚟香港拍嗰套戲？ 冇喎，嚇冇喎， 你冇睇到啊？ 哇！得唔得啊？都要搭我嘅樣，係嘛？ 呢位 咧，林建明嘅 呢位咧係叫新藤惠美， 新藤惠 美。咁嗰陣時咧就幾乎 hit 嗰啲日劇都幾乎有佢份咁滯噶啦，即係 hit 到不得了，佢又唱歌。 佢咁你知唔知佢嗰個打呢個保齡球佢一招好勁啊？鬼影 鬼影變 鬼影 變 球係呢套咁排球排球女將啊！ 咁我記錯咗啦，我又記錯啦。 部分建議係我唔記得佢絕招叫咩名嚟。 哦，咁冇嘢啦，我對唔住咯，講錯。我仲想講個爛 get 嗰陣時候，我哋叫豆鈴變大牛啊嘛， 豆鈴變大牛。 喂，但係碌碌鈴嗰點樣個絕招咧？只一個碌嘅啫喎。 我 都明喎。 我諗係可能揈揈揈咁又掟出去嗰類啦。我唔係好記得。 你諗下細個嗰陣時咧，即係以呢啲運動嚟做嗱，有啲咩咧？頭先我所講嘅鬼豆鈴變大牛嗰個排球女將啦， 係啊，專登撞火花啫。 綠水英姿啦， 網球相 逢，仲相逢啦，阿莎拉係嘛？ 我唔記得名啦，兩姊妹㗎嘛。 兩姊妹 係啊，好好睇㗎，網球相逢嚇。個家姐係傳統好乖嘅，佢都有反叛嘅。 好，我哋繼續去。你話咩都得噶啦。我跟講。 或者睇呢套啊？ 邊套？ 嗱，睇開真人版咧，睇多一套。我細。 咦？話冇畫面喎？ 咦？ 冇咗畫面。 話冇畫面喎？ 咁驚？ 咁驚？ 哎呀！出事啦！ 咩事啊？ 受保護的內容啊！賴嘢！出事！ 咁而家即係點啊？ 出事啦！ 系咪继续播咧？可以？ 唔系，停咗先。 依家旧市真系好啲。想知嘅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城寨旧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顾，睇下英治时代定系而家好啲。准时见啦！啊，不过呢个节目咧，欢迎大家封烟嘅，记得听 live 啦。 喂，翻来啦！哎呦，第二，我哋重新开个 YouTube 翻嚟，我哋先咩事？等我解释一下啦。因为我哋之前咧，其实之前都 high 过两次嘅，喺之前直播嘅时候咧，就播一啲有版权嘅片。啊，可能頭先可能啲聲嘅問題都有嘅，聲同片都有機會，應該係片多，唔係應該聲多嘅，因為啲片同我哋個畫面搭咗咧，有成分下面 咁啊。但係咧，多謝曬呢個老細，有乜辦法可以解決啦？ 咩辦法就係啲聲唔出咯，瞄咗咯。咁要唱咪辛苦兩位要唱主題曲咯。 哇， 照去。 喂，咁我頭先嗰首神奇大帝有冇出到街咧？ 我哋第三節定幾節？ 有冇人聽過神奇大帝？ 第三節冇咗嘅， 冇咗噶啦。不如我哋唱多次啦。嗱，神奇大帝穿咗個窿啊嘛。 係啊。 三位豬鬥戰士， 有個武器，有個鬥皮，有個老豆就嚟死你哋唔同版本噶嘛？ 你我哋頭先知嗰個都有講過啦。本來話係啊， 呢首歌誒由阿哥哥唱出之前咧，就應該由阿威你唱嘅。 我哋喺度跟住喺度爛嘅，神造空氣， 清新開朗，然後上床，大內無限美啊！ 即係其實講兩次係幾悶噶。 係啊，冇反應嘅啫。 第一次冇反應。喂，不過嗱，我想講讀者即係啲現。仲有啲啦，即系聽嗰啲，哇！好多謝佢哋，即系啲共鳴真系翻曬嚟啊！紅粉建議嗰招咧，波係可以打個大分屏， 係啊，咁其實有招咁樣樣，但係我好似冇 名咯， 冇名係啊！如果你話鬼影變幻球嗰啲咧，就係排球女將啦。後嚟 鬼影變幻球諗起娛樂版嘅啫喎，成日話 鬼影變幻球係哇！嗰首主題曲又係好聽啊，最衰唔播得你而家係咪啊？ 係 啊 ，V I C T U R Y， 跟住咩啊？格立唔拉基， 咁樣格 格格格格格，嗰類嘅啦嘛，我唔好記得，即係大約嘅音啦，細個邊會記？ 但係其實咧，如果講細個時候最中意聽嘅呢啲咁樣嘅日本片嘅歌咧，我唔知你哋自己最中意係邊一隻啊？ 日本片嘅歌，我都係龍珠。 好多喎，太多啦！你 覺得你係咩啊？你嘉賓啊嘛？ 因為我細個咧，我就最深刻印象咧就係《遊龍虎榜》。《 遊龍虎榜》 係啊，我 唱兩句， 我唱兩句咧。 誒，你唱啊！ 我跌落天線，個個音同啊，因為個個 幾啦幾啦，咁上下咯。 個個唔同，都係 啊， 個版本 啲 melody 一樣。 因為嗰時阿徐小鳳唱咧，佢都係用啲漢字嚟拼音，我唔知佢點會唱。 我歌我可以笑啊，那幾多那我啦，跟住咩，依那幾話 過嚟啊！跳唔到咁高啦，即係唱嗰個啊， 麥嘅咯，麥嘅咯，咁樣講 啦。阿知憲子真係好犀利嗰把聲，佢嗰啲演歌嗰種唱法咧，真係好鬼正。 同埋，不如你播，淨係播嗰個， 你播嗰段 啊 ，A 零二啦，係啊，唔好播聲咯， 因為咧， 播啦，牛底啊。 係啊，嗰陣時佢男女主角係當時最紅嘅人物咧，套戲有睇，即係。 男主角足協無我，幾靚仔啊！一 定係戴住頂草帽， 揸黃包車啊嘛！嗰陣時 仲要有支牙， 可以你 啊！嗰、那個唔係，嗰、那個 小旋風雲少郎，我又搞錯咗。 啊，足協無我喺開頭講佢係揸黃包車嘅，係戴住頂草笠嘅。 哦，係喎、啊，計咗，我計咗，因為真係年代煙遠啦。你講嗰個係冇錯冇錯，小旋風雲少郎嗰個係咩？嗰、那個係 遊龍虎榜，我話嗰、那個 小旋風雲少郎係咩啊？ 小龍風雲少郎咪小龍風雲少郎 咯。哦，個名 就叫小龍風雲少郎。 係咩？ 係啊，係啊。 哇！你真係 犀利， 字典 喂，但係你咪點解咁樣背咁多？你背咗咁多名，我背唔到喎。點解咁勁嘅你？ 我唔係背㗎，你都見我有貓子 㗎。咁貓子， 我啲貓子都係背嘅。好老實講，但係 即係好努力拎出嚟㗎嘛。 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係佢中意。 啊，係啊，係、啊。 你唔中意嘅話，你 冇得死背㗎， 冇得死背㗎。係 啊。我 所以咧又喺度嗱，又喺度講下賣下廣告啦。 咩咧？ 咁啊，生意好啲，其中有一 part 咧，我都話啦，其實做生意好，做工作都好啦，揾一份你自己中意嘅， 係、嗯、我幾時都係咁噶。 你要投入，所以我好反對啲父母咧，去揀科嗰陣時咧。 係啊，你啱啱講呢樣嘢，我又想講就係、是，即係譬如我自己個仔咧，佢都就嚟要選科啦，咁、我都係話你。最重要是你喜歡讀什麼咯、不要想著將來找不找到食，你未 是時候想這件事。 我是不 是一個怪老爸？ 不是好啊，走了很多歪路、 應該這樣、因為呢、正如我有個朋友、前幾集來過、我都說過說他打遊戲機跟著寫攻略、跟著出書跟著2000年用2000萬買給人跟著在、搬咸道買了幾層樓，現在應該是硬腳收租不用做了。 哦、 即我不是说要鼓励大家炒楼、不过只是说、即任何一个行业是可以致富还有不是一定富的、你心中富足、你心中觉得做那件事对人类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能够满足到自己其实已经够了足完了。我看到这么多这些日本的动画卡通我也都深信他真心、这班作者真心喜欢 是啊， 啲藝術， 即係佢一定係好投入，佢係本身係做嘅時候好 enjoy。如果唔係出嚟咧，唔係咁嘅效果，出嚟咪好似無線的劇咁咯。 唔夠，同埋唔夠 consistent。正如我第一集、我一開始講阿金小文，我都由睇佢嘅嘢到識佢，跟住根本我同佢食飯，我同佢講嘢，覺得呢個人咧同我漫畫見嘅嘢咧 一模一樣。 佢啲角色只不過一樣一樣，呢樣好重要，即係都係。真我 係啊，忠於自己。 嗱，你留意啦，嗱，其實嚟緊呢兩集咧，生意好啲，我就會講話，即係有啲人誤解話啊，做生意一定要奸啊，一定要唔誠實啊，呃人啊，先揾到錢啊。其實啱相反，係全部調翻轉，絕對係咧。我所講啦，即係好似好 consistent 嘅，要係對人好啊，要真誠對人啊。咁呢啲我喺日本人嗰度咧，我見到好多呢啲咁嘅嘢。嗱。另外有位讀者咧就俾一個百變龍我哋睇喎，頭先我睇過啦， 係啊係啊， 嗰個勁啊呢個，我哋話齋，魚而家有唔得了啦呢個，嗱呢只 而家應該買到嘅，而家買到不過就唔平啦， 唔平啊，呢個咧嗱我頭先講咧，我話響我細嗰時買啲模型咧，嗰節啱咧俾 YouTube cut 咗啦，咁呢個百變龍你大家上有個讀者讀者網友擺咗上去嘅，咁呢個咧我好記得兩蚊盒嗰盒咧就冇咁堅嘅，呢盒係貴嘅盒嚟嘅， 呢盒應該就唔係模型嚟嘅，我睇到 應該係啲膠嚟嘅，即係大膠嚟嘅。咁但係咧，我記得啦，將只腳咧就有架車走出嚟。 係啊，同埋呢個咧應該係二號嚟嘅，其實係同一個 series 裏邊咧呢一個係 part two 嚟嘅，佢 part one 應該叫鐵金剛嘅，就魚骨碌個頭呢度有兩嚿嘢飛出嚟咁樣樣。咁同埋我嗰陣時係我成套嘢我最深刻印象咧就唔係喺個。腳嗰度飛架車出嚟喎，係個駕駛者，佢嘅操縱杆係要感應個駕駛者嘅指紋先至 work 嘅。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呢樣嘢？喺我心目中，我覺得好犀利。我覺得你諗下喺七幾年嘅時候，佢已經有呢啲 concept 啦。你 有冇發覺咧？好多嗰陣時啲 concept 咧，而家 free 嚟曬啦。 我細個咧，我記得嘅，我嗰陣時亦睇緊呢個嗰個年代啊。咁我喺度幻想緊啊，如果可以個天花板度咧可以有個投射，咁啊可以玩遊戲機就正啦。咁細個，因為嗰陣時咧已經喺龍珠島咧有得玩，有啲好簡單遊戲機咧，就係嗰個賽車嗰啲咧，打橫哇嘈到阿媽唔認得嘅啲咁樣扭太盤左右尾嘅啫。咁諗哇，如果你咁玩到賽車就哦，其實 咁成一早有咗咯， 有啊有咯 ，projector 再加個 PC engine 搞掂咗咯。以前勁係快到咧，而家根本就手機。自己本身是 projector 又得，即係覺得根本快得緊要，反而冇咗一種期待。我哋細個一個禮拜等睇一集，嗰種期待 係啊。 而家我女啲上 YouTube 咪咯， 一夜睇曬佢煲曬佢啦。 嗰陣時我唔記得，而家都唔係話好細個啊。我係 都有都有廿幾歲噶啦。嗰陣時我唔記得做緊邊個系列嘅高達，係禮拜日朝頭早做嘅。 講開高達，不如我哋就嚟高達啦。 有高達嘅原來 齋睇啊，齋睇啊， 零三零咧。 030之後跟住040，因為我要照顧下啲女觀眾。 030而家播呢個係元組嚟嘅，就 好有聲啊嗱， 梗係啦， 出又嚟過 007，咁0079咧真係係1997年日本做嘅 嚇。因為嗱，其實咧老老實實啦，高達咧我真係冇睇，我除咗睇《騎羅羅》知道《騎羅羅》超級高達。喂，講《騎羅羅》咧，我都唔 講《騎羅羅》，我哋講過埋先啦， 唔緊要，因為《騎羅羅》同高達實在太密切， 太有關聯係 嘛？你繼續講啊！ 見阿寶喎，見到人類總是犯錯。 咁講下高達啦。 高達當然係劃時代啦，劃時代啦，就又係啦，三大勁人啦。 邊三大 咧？安彦良和仁切啦，大河元邦男基切啦。同埋富野由悠季又有故事啦。 嗱，其實啱見到畫面就係咧個核戰機合嗰陣時咧，真係變到嘅。係 啊，呢個核戰機聽講話喺我哋祖國已經成功。 CCTV 喺後面出嚟啊嘛，我哋揾到個日本嘅最新嘅戰機個彩度啊嘛，即係我哋承載呢個位咁樣咯。 即係台型坦克話係人哋美國美帝咩，定係唔知咩？ 後嚟佢出咗 Set Up Gundam 添啊！ 哇，咁勁！ 我發覺喺日本有 Set Up Gundam 喎，已經有高達襯嘅， 係量產型嗰只啊！ 所以我成日同啲國內啲朋友講話：，喂，大佬，你嗰個國家咁呃你，你都仲信嘅話，係你智力有問題啊，定係即係？即係你仲信佢嘅？其實我咁啱啦，我都喺度睇緊呢個啦，都唏噓嘅。即係你諗住咁荒謬嘅人信。我最近我頭先同 off mic 都有講過，咁講開少少啦。咁我有個同學咧，唔怕講啦，反正佢唔會睇呢啲嘅，佢應該唔識上網。佢咧就話見到我寫出啲嘢咧，就即係啲 post 咧，咁跟住喺度窒我，就話：你冇得分，即係話啲工程咧，應該係有啲水分好重嘅。跟住佢就話：咦，你冇份分啫，有份分你唔係咁講啦。咁其實佢哋真係都深信咧，即係呢班官咧係真係為民噶。你哋咧議會度咧阻撚咧， 但如果根據佢嘅邏輯咧，似乎唔係咁講喎。佢話你冇份分啫，如果有份分，你唔會出聲。即係言之，佢認同嗰班人其實有份分喎。不過佢唔覺得咁樣係唔啱啫喎。 係啊，佢我覺得我接受你第二個講法，佢就覺得唔係唔啱，而係話即係變咗。我覺得你頭先講咧，高達係成為一個咩秘密武器啊，美帝嘅秘密武器啊，陀型坦克原來係嚇、啊、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啊嚇、啊，三大問題咯、啊，我成日都講美帝重返亞洲啊，土地問題、佔中問題 嚇，唔係我哋都唔差，我哋嗰個識得咩啊，嗰、那個音波炮啊。即係淘寶淘翻嚟嗰副咧， 講真咧，差佬都勁啦，Tipping Point 都未睇過。 係喎、 啊，即係我睇咗十幾，我十幾年前睇，我而家特 雖然我都未睇過本書，但我都知道係乜啦。即係你未食過豬肉都見過豬行路啊！ 即係可惜言之，佢哋即係嗰個，因為你講翻啦，頭先我講個同學，佢老公就係做差人嘅。咁正正就係呢啲，即係其實一脈相承，就係好多嘢佢哋唔想知、唔想理、唔想點解。啊，點解又同呢個好似有關咁咧？其實而家我哋今日講啲嘢，其實係充滿咗創意。同埋中意，其實一個人有創意又好，點都好咧，會有獨立思考咧，就唔會即係因為你同埋咧，你會諗下叮當啊，叮當呢類咧，例如話即係個八寶袋咁咧，我哋會好多幻想噶嘛，咁會令到我哋咧好多嘢諗點解？其實你一個人肯諗點解咧， 係啊， 唔會衰到喺邊嘅， 你等於有繩綁住你。你想點解就係你會拆開佢，你會拆開佢。啱啱我今日先見到又有一啲消息講出嚟、就是，就係鄰近嗰個強力經濟體咧、又會對嗰啲電視創作啊，成嗰啲加深呢個限制。咁我即係我話 恭喜佢啦， 唔係我恭喜我哋啊， 我恭喜佢哋啊。咁唔係恭喜佢點解咧？你咪自己整死自己咯。 我恭喜我哋即係香港，雖然而家我覺得已經係都幾墮落噶啦，但係。即係佢仲衰啲咯，即係講佢衰啲就係我好衰啦。不過有人衰過我，不過我哋都要自己 離死不遠噶啦。不嗱，即係我點自救咧？我有一個喺一個羣組，我都話睇到 TVB 嘅智力都有限嘅，即係唔好意思啊，我咁講，因為咧即係第一，你起碼你識網台，你識起碼識 click 呢個掣，識到揾條 channel， 你唔會太差嘅。 所以再加者唔好睇 TVB， 睇生意好啲。 哇，咁啊硬踢啊！ 唔止，咁啊太悶嘅。咁人唔係個個做生意噶嘛。咁兼且咧，即係我咪教佢咯，睇下 National Geographic 啊，呢、Discovery Channel 啊， 好平 嘅 Netflix 啊，呢咁樣其實好有養分嘅。係、你唔係一定要睇吳卓羲，唔係一定睇馬德鐘。其實我勾咗噶啦， 我都冇嗰集冇咗啦，嗰集已經 係咪啊？ 換曬嗰啲咩？ 我最近啲茶餐廳打開咧，我真係完全唔識噶啦。咁所以咧，我哋不如咧都係去翻以前懷緬過去啦。 好， 係啊。 我哋去边个啊 ，Ming Sir？ 不如睇呢、這个A 零六啊 ，A 零六我细个好中意睇噶。哎呀，可惜冇听嗰首歌。 唔好出路，好惊。 系啊，冇 惊惊啊！ 但系呢位仁兄嘅造型咧，我谂 就 我哋个个细个都会学过噶啦。 我睇下咩样先，睇下几靓。 我咧就揾个洗面盘咧。 Exactly， 一系另外一种咧，就揾个嗰啲煮嘢个煲盖啊。 嗯， 我煮嘢个煲盖我唔够胆啊，阿妈打好似，即系通常系甩个筲箕，甩个筲箕 个头嗰度。 咁仲有咧，就系如果你攞屋企啲牙签嚟含咧，就唔会咁长嘅。 点啊，搏埋佢？ 唔系就系出街食完蛋之后就掟嗰啲牙。 我系扮佢一个筲箕，一个 竹签。我当然唔系啦，我系食嗰只咧，一串咧。 硬鱿鱼，好硬嗰只， 唔真物嚟噶，其实可能系啲柴皮啊啲咁样， 唔知咩嚟，同埋后屘唔俾卖， 佢一折要咁样拎，要拎开噶咪，一包里面好多噶嘛，我记得咧， 黐到实一实， 系啦，我细个好中意食噶嘛，咁收尾咧到我出嚟做嘢咧，咁我有即系叫打咗工有啲钱咧，跟住咧就买好多呢翻嚟食，仲有细个食鱿鱼好贵噶嘛，镬绿橙色嗰只咧，哇5毫子鱿鱼得嗰几嚿，咁收尾咧有一次咧，我出嚟做嘢第一次赚钱咧，我真系买咗一只牛鱿鱼啊， 成只食， 觉得好满足啊， 系啊，第一次出粮咧就做咗呢啲咁嘅傻嘢，同埋咧唱晒做10蚊纸， 攞嚟乜嚟数啊？摆喺台面数啊？唔 系嗰时1000零蚊个月咯，你第一份工嘅钱系咩？ 700蚊， 700蚊啊？系咪话？ 不是我第一份工是做 Messenger。 哦、me too, 我都是啦、都即是通常。 但那段时候这个世界真的不同的，或者我讲半分钟，讲半分钟就是我，譬如我第一份工我是做 Messenger 的，我700蚊人工，但我记得我一年之后走的时候，我的人工是900蚊，但那时候我连埋晒 OT 啊，成嗰啲我出成2000蚊粮。 哇！你富翁嚟啦，嗰時係2000蚊， 都相當好使咯。即係富翁就唔講得，其實真係好好使噶啦， 絕對好使啦。你嗰個咩年代？ 應該係81年。 81年啊？81年哇！喺風繼續吹都未出添啊，82年先出嚟。風繼續吹，即係類似我拗翻你。我通常用呢啲咁嘅事件嚟去諗翻，因為個81年就出咩咧？林子祥嗰只集錦啦，《風光正好》嗰只碟咯。咁啊，哇！呢啲真係堅到不得了。好，我哋不如睇呢、這個。03啊，嗱 A03， 嗱呢個咧真係 A03， 我呢個可以出聲唔怕，呢個冇咩嘅， 係咪啦？ 唔係啊， 咁啊冇聲，冇唱歌嘅，冇唱歌 有 呢個嗱呢個咩 A03 呢個版我冇唱歌啫係嘛？ 冇噶冇噶， 佢當年就有，同埋呢首歌咧嗰個主唱咧係個主角嚟嘅，知唔知啊？ 冇出咯，係啦，冇出聲啦，係啦， 就係 咁呢個咩咧？咁因為我哋都唔想播啦，咁啊大家已經見到呢個咧，見唔見得講咩啊？嗱，好記得嘅， 阿媽。 我畢業啦， 得咗。 跟住咧， 同埋仲有個佢有個上司咧，仲要係個蠢材 不過呢啲係日本人好 typical 嘅一個態度。 係啊，呢個男主角叫櫻木健一。咁嗰時我記得呢套嘢嚟嘅時候咧，做嘅時候咧，佢嚟香港宣傳嘅。同埋呢首主題曲係佢自己唱嘅。我細個好中意聽嘅，我細個時候識唱嘅。不過而家我淨係記得個 melody， 唔記得咗 點唱。哼幾聽啊？咪哼幾啊？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系嘛？ 啊， 哦，仲有喎，有個講話綠水英姿係飛魚轉身啦、啊。 飛魚轉身， 喂，其實飛魚轉身有咩幫助啫？佢飛上天噶嘛，可以。 飛魚轉身，佢話係佢飛緊嗰段時間咪冇水嘅阻力咯。係、啊。但係佢一樣嘢唔夠搞笑喎、啊。飛魚轉身未算搞笑喎、啊，後嚟用飛魚轉身嚟再進一步 upgrade 嗰招搞笑喎、 啊。哇，好勁啊！你呢、這個佢呢、這個咁嘅 Anna 呢、這個 Anna 五呢、這個，佢話咧網球女將。 個波式左右轉嘅， 邊個波？ 喺個網之前左右 轉，球裏將個波式喺個網左右轉， 喺個網上邊， 即係咁樣上面都轉， 係啦，喺個網上面滾動， 跟住落地咧就跟住有西嘅去另一邊， 同埋佢仲有一招咧，嗰個波打去人哋度咧，喺你面前會之字形咁飛嘅， 我冇接啊，冇接噶咯， 就冇接，唔係就係個女主角咧，後嚟佢發覺有一個方法可以接嘅，就係咧佢喺街道同人哋迎面行嘅時候，佢發覺佢越避就越避唔到。 在香港都好难， 记唔记得？ 香港练得喎呢招啊，喺中环行个圈咁样，死都唔让你咁样， 跟住俾人打咯，傻仔！ 打埋练埋，咪今日贴布衫， 再咯，掂晒你。哇！我哋继续去片啦，我哋真系好嘢，真系今晚真系，唉，要加时啊，真系，因为咧，我哋头先衰咗， 少一节啊嘛， 哦，系啦， 咪变相加。 呢套啊，呢套真系我对我好大影响噶，032， 嗯， 哇，系啊，呢套都唔播得歌咧，我真系觉得好可惜啊。 有零三二 冇啊！我哋冇零三二啊！ 點解我冇零三二？ 因為我哋揾唔到嘛。 唔係啊，冇理由噶。我呢套喎， 冇 啊。我你唱啦，冇啊，冇啊，你等你。 喂，呢套要講啦，就咁講都要啦。 係啦 ，IQ 博士 呢套就 IQ 博士啦。咁啊就係鳥山明嘅 好後期嘅， 好熟啦。 我已經係少睇卡通片噶啦。 鳥山明係我係好早期嘅時候，而家講緊應該係1981年，我做緊嘢嘅時候。我已經開始睇佢 IQ 博士嘅漫畫，嗰陣時未有動畫嘅，嗰陣未有動畫，咁我覺得呢，哇呢個人好勁啊，畫嘢。 八幾年出啊 ？IQ 博士83到啦，我記得嗰陣時中學嘅。 82 添啊。 82係。如果電視播應該係82。 係。因為嗰陣時我最記得啦，啲人咪攞住嗰支嘢 篤屎啊嘛，嚇，同埋嗰陣時好難得就係電視啲卡通片，跟住少少鹹鹹地嘅咁樣。 咦？嗰陣時出得鹹嘢㗎？ 佢異人係啊，佢意識上鹹鹹地。其實咧，如果你睇日本原裝咧，係鹹啲添嘅。 嗯， 即係日本其實喺動電視嘅動畫係可以露點嘅，唔知你知唔知？ 我真唔知喎， 唔知啊， 可以㗎。但 係係咪香港 cut 咗咧？ 係。咁其實同埋佢有啲對白咧，譬如有啲鹹濕對白咧，咁無線咧就會將佢改到變咗唔鹹濕咯。 哦， 但係山吹老師都仲係好正㗎嘛。係 啊，山吹老師真係好鬼搭。 同埋啲人佢一見到佢咧， 錯入會變靚仔， 少咗五萬得邊度？好靚仔 啊！可以變靚仔， 幾突破㗎呢個？ 好犀利㗎！ 你諗下， 阿廖新明啲創意，其實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中意 IQ 博士多過龍珠。 嗯，因為龍珠不停物咁 loop， 我哋一直出緊咁啲唔同嘅人物啦，嗰張相喺度啦 ，IQ 博士。其實你中意邊個咩人物咧？我中意宇宙大王嘅， 我都系 成个屎忽咁样咁样行嚟行去。 草莓小姐咯， 草莓小姐， 草菇， 踩单车啊嘛， 电发电发电靓啲头发，从都要电发。 哇，你个脑咩嚟噶？咩背后啲台词嘅？我就识布比布嘅啫，记得呢个。 我真系我睇唔到，我仲有边个啊？仲有嗰个好有型嗰个咧，好有型嗰个，哦，小红几靓嘅， 油脂仔啊， 油脂仔， 呢个。 系啊， 我唔記得， 我唔記得名啦，油脂仔唔記得叫咩名啦。因為嗰陣時同埋咧，就阿胡遠芳唱咧， 係啊，佢大佬先得上十分之 高。佢嗰陣時佢仲其實你如果聽翻，你而家最衰可播唔到啦。 嗯， 佢仲有少少少女聲噶， 係特登扮翻唔同 節目。唔係你聽下， 你聽下佢， 你聽，因為嗰陣時其實佢係好細個 嘅 啫。 嗰陣時咁冇幾 歲，啱啱贏咗新秀， 冇錯。嗱，因為咧，阿胡遠芳同我同年嘅。 哦，所以你知几岁嗰阵时？ 胡艳芳同我同日同月冲世， 系啊 ，exactly， 居然啊， 系一 起啊，起下你底先， 佢大几个月， 唉，唔好送礼物啦，大家，唉，呢位自己咪摆上嚟，然之后，唉，走下啲慢慢啦，系咯，我哋 成 寨 都需要呢个捐款 系嘛？系，喂，讲下先，真系啦，嗱，喂，除咗 like 之外咧，就麻烦大家，即系想保持我哋有水准嘅制作咧，即系捐款啊，不少得啦。咁其实呢排好似真系停 PayPal。而家我哋有咩咧 ？HSBC 可以直接過數嘅，唔使益4% PayPal。我講個 number 先啦，80916745838，80916745838。 不如一陣間我哋打上去個 Facebook 度，咁啊等大家，因為其實講真啦。即係啲錢，我哋唔係自己袋嘅。 我哋唔係攞嚟選舉嘅，放心。我哋唔係選立法會用嘅。 我哋唔會選 嘅，純粹係俾個網台運作用嘅。 我諗呢度我哋都唔會選噶啦，我哋呢度全部都係即係諗住即係娛樂下大家。 我唔敢講啊，可能你選都唔奇啊，無啦啦。 喂，你個台型真係有得諗喎。 張超雄咁樣咯， 唔好搞我。 同阿咩啊楊師傅 咧，唔好搞我。 而家唔能夠出聲咧，真係好可惜。即係有一首歌咧，我係喺度揀咗咧。 邊只咧？ 係阿大 N 咧，好中意嗰位歌手嘅咧。 嗯。 哦， 以前。 不如 即係你其實呢只咧就真係，但我冇睇嗰套嘢啊，嗰套卡通。 嗰套好睇噶。 嗰套係咪美國㗎？ 美國，佢係美日合作。 美日合作。 所以咧呢套卡通片好得意噶，佢係你望落去嘅風格係美國嘅，但係你睇真啲咧，佢啲作畫尤其啲動態嘅方面咧就好日本。 咦？我哋有冇咧？ 有。你可以睇睇佢個，尤其是個 trailer， 即係個 opening 啊，唔係 trailer。 整個 number 嚟先。 41係啊。佢個 opening 咧，你睇翻佢啲 movement 咧。完全唔脱離咗美國嗰一種好生硬啊、好死板嗰種風格，係 好 日本嘅。 嗱，因為呢首歌咧係我都唔知原來係呢個咁嘅動畫。 哦，呢套。 因為呢套咧呢首歌咧唱嗰陣時咧，嗰只係最愛是誰？響最。 但嗰時你好無釐頭啊，唔知點解。 我唔知啊，點解著嗰套 rock 咁咯？ 個畫風同嗰個最愛是誰唔關事嘅喎。 哦，唔係唔係啦， 佢就喺個大碟。 撫慰之子。 我 album 入面。 咩？ 撫慰 歌。係 咪好入 風都吹得過。 嗰時我細個而係美國咯，但係你啱啱講啲動態係唔係？ 係啊，佢係美國嘅。 但美國嗰時做唔到呢個水準㗎嘛？ 係啊，做唔到嘅。應該呢套咧咁嘅大隻佬咧，天人揸劍打咧，佢哋受 He Man 影響嘅。但係應該咧，佢又受咗另外一套日本嘅科學忍者隊，即係呢個神龍飛鷹俠。你睇翻咧，佢係 有三條人，有靚仔五個 人 變身著仔嘅袍，白色嘅紅色頭咁樣。 有個頭有個釘咁啊嘛。 係啦，嗰套啦。 一齊名係啊。 另外有一個咧，喂。幾隻顏色嗰個咧？ 邊個？ 彩虹化身啊！ 哇，嗰套好好睇，嗰套好好睇，彩虹化身。 綠粉紅色個女仔啦，係嘛？ 哦，唔係，你講嗰個忍者，唔係，sorry， 你Sentai戰隊係嘛？ 總之就係幾個唔同顏色咁。 因為有好多代㗎。 哇！真 係 咧，而家仲出 緊，而家仲喺度出緊㗎。 又喺度又諗起啦，啲貨咁多，即係啲創意咁多，邊度嚟㗎？即係其實咧，其實有民主就有呢個好處咯。你唔發覺咩？自從回歸之後咧，香港創意真係跌咗，棚即係凋零咗。 完全感覺到嘅，完全感覺到 嘅。我上一次咪同嗰個國內網友做咩嘅？咁我今日都聯絡咗另外一個廣州嘅，咁我預定下一個禮拜同佢傾偈。 哇！我封煙上嚟啊！ 我封煙上嚟。咁我喺度講緊就係話咧，佢都話即係以前對香港嘅一種叫做啊，即係好欣賞香港嗰啲角度。其實某程度上咧， 佢而家 以前香港好失望， 即係近呢十年咁樣啊。 其實上次打電話嗰個網友咧，我收尾佢嚟喺香港，我帶咗佢去 廣州嗰個。 講唔係即係上嗰個北邊嗰個啦，講普通話嗰個，跟住落到嚟之後咧，我帶咗佢去邵氏，佢對佢無線，佢淨咧感動流淚。 無線 TVB 啊， 佢就係見到成日是見到邵氏嗰個 logo。我覺得係對，即係係一種文化嘅侵，即係唔係侵略咧？侵略有少少嚇負面啦，即係文化嘅一種 束縛。 會幫佢即係俘虜咗好多人嘅人心，但係自從1997年之後，呢樣唔俾，嗰樣唔俾。 其實你唔俾自由，者更加實創意噶啦嘛。因為你創意，你點解可以天馬行空？你點解可以 think out of the box？ 係 就因為冇嘢綁住你，或者綁住你嘅嘢係俾你去爭奪佢嘅，容許你爭奪佢嘅。 但係而家唔係㗎嘛，而家你一定要讚揚黨嘅偉大。 你唔好，佢直情唔俾你去諗咯。譬如你唔好，你唔覺得而家不停係宣傳，係叫你唔好去思考咁多，唔好去諗點解。我俾你咁，你就咁啦。嚇，我俾咁多就係對你好好㗎啦。 所以好簡單啫嘛，啲人話你點解要拉布啊？我問佢，咁點解要拉布啊？點解要反對嗰樣嘢？喂，有人去強姦你，你去報警。啊！你做乜報警？ 好亂啊！報警唔啱啊！ 唔啱喎！報警嚇咁，你諗下點解要強姦啊？ 你要包容佢咯，要 你要包容佢強姦咩？ 要啊！ 喂，嗰樣做嗰樣錯噶嘛？而家嗰個咩高鐵講緊起嘅係仲衰過唔起啊嘛？嚇個速度又慢，仲衰過你自己搭直通車， 史上最貴噶， 史上最貴 分鐘又係。 全地球最貴嘅， 全世界最貴。咁你咁，我想問你啲水分去咗邊咧？係嘛？即係其實 點解要使一嚿錢？ 即係但係啲老人咧就俾。佢一二千萬就搞啲嘢，另外咧醫管局嗰度又削咗兩億 半，你去咁樣對待啲低下階層有病嘅人，慳兩億半，然後攞千幾億去快 豪使 幾多分鐘啊？ 十分鐘 嚇，快十分鐘。 仲有啊，施政報告啊，呢個咁嘅撲街政府啊，嗱我唔係粗口啊，呢個撲街冚家產政府嘅咩咧？我真係鬧，點解咧？俾嗰啲咩叫咩啊？差餉啊？ 寬限 有條撲街咧，有條福娃咧，百幾個單位，咁啊慳咗幾多嚇？百幾萬， 咁我想問你啦，呢百幾萬對佢嚟講，呢幾百億身家，呢幾十億身家啦， 即 係 賺少啲嘅人， 即係其實有乜用？其實你呢班有樓嘅人已經係賺咗嗰個差價咁多年啦、嗯，你仲要益佢？其實你不如將呢啲慳翻嚟嘅，即係攞翻呢啲錢可以加差餉、 嗯， 因為你賺咗錢啊嘛。我將呢啲差餉而嚟擺落啲窮人度，擺落啲老人家、嗯、或者學啲、小班教學講咁多年。另外嗰個全民退保啊，另外嗰個最咩最高咩啊咩最高 標準工時， 標準工時啊，最即係或者 最低工資 啊啲咁樣，你係咪應該要做多啲啲？雖然我一個僱主啊， 嗯、 但我都係企喺個道理嗰度咁去討論呢樣嘢。即係其實我好似差到遠，其實絕對唔係嘅。一個冇民主嘅國家，唔會有頭先呢啲咁。 係啊，唔係話你自己淨係睇你自己嗰一樣咯。 嗯， 你當你個社會係容許所有人都有機會嘅時候，你嘅 income、你嘅財富自然係有機會提升。 你諗下，我都話啦，我哋上一代嗰個英治時代嘅啲創意，吸引咗無數嘅即係嶺南啊又好，或者廣東省一帶，或甚至乎北方一帶。Beyond 呢啲咁樣， 去到東南亞噶，係掃到去第二度噶，唔係淨係向北噶。 但 係 而家你去取悦某啲人，我覺得即係喺生意角度咁做嘢咧，非常之愚蠢。所以咧，又係嗰句啦，留意生意好啲。 幾時咗啊？ 啊，聽晚啊， 聽晚幾點啊？ 七點半至八點半。咁啊，今次又唔會故障啦，因為咧就我自己一個咧就齋 咗噶啦，你 齋 talk 錄講。咁我睇下做唔做到直播啦。即係而家就調緊時間，如果調到時間咧，我儘量都試下做直播，因為我都想同人哋交流直接咧。啲挑下機， 不過做直播就即刻有人會打 message 嚟， 冇問題， 咪照應嗰只狗做好玩啦。 咁反而即係可能會挑戰大啲，但係即係自己做多啲準備功夫咯。不過唔緊要，咁多錯嘅嘢，即係經驗，一定會帶嚟一啲唔同嘅啟示俾大家。嗱，今晚咧，嗱，我雖然咧就衰咗啦，咁但係就 補翻啦，我哋 補翻咁多上下啦。咁啊，希望大家見諒啦。就後屘我哋都唔可以播歌啦，咁唔想影響。不過今晚咧點都好啦。多謝阿明， 好勁啊！字典嚟嘅， 真 係好勁。即係咧，我哋要握手，因為咧佢幫咗幾次，即係有啲好得嘢咧。你本身係一個即係讀者，即係咩？我哋嘅聽眾嚟啫，聽眾嚟啫。 我係咩乜嘢網台都啱聽 嘅 網台。 啊，另外我都要多謝阿美嘉咧，有啲聽眾咧幫我 share 呢個 YouTube 啦，啲咁好多謝你哋啦。咁其實 YouTube 其實講真啦，我都見到冇咗 Edition 之後咧係 drop 咗一排嘅。咁慢慢而家咧開始咧，我希望即係。自己做翻起佢啦，即系唔好令到大家失望啦。即系我盡量咯。咁多謝 Lance 啦，雖然而家唔係曬，唔係別離時間啊，不過就即係都要即係多謝，我要做人要感恩嘅。咁啊，今集舊事好啲到呢度啦。咁啊，下一集我預告少少啦，廣州聽眾。咁你大家有啲咩想交流嘅？嗱，記住啊， 廣州仔 唔好人身攻擊，都唔好有啲我唔係左交，冇需要。我哋同一件即係人哋好開放咁同我哋去討論啲事咧，我。好開心，好歡迎，因為我其實咧包容，唔係真係即係包容，即係唔係大陸講嗰套包容，而係話真正嘅大家即係求同存異，同埋咧我永遠都係想拉多啲人嚟我哋呢邊， 係 好過推走佢， 冇錯冇錯， 呢個我絕對認同嘅。 係咯，阿毛主席一樣嘢講得啱嘅，即係咩咩大多數啊？ 哦，叫咩團結次要敵人啊嘛？ 團結大多數， 大多數啊！ 因為你推走佢嘅話咧，佢成為一個反抗力量。咁當然啦，好似我嗰個中學同學咁，其實啊，我有個理論嘅，講多少少就係話咧，我老婆都話：喂，你班中學同學，你咁 unfriend 咗，咁有啲我真係 unfriend 咗，因為太藍絲啦。咁我唯有就即係心我自己咁諗啦，我新識啦朋友好開心啦。咁因為咧人生存咧，其實短短幾十年啫嘛，要揾開心咁。嗰陣時，大家喺個時刻去成長，只不過因緣際遇啫。咁而家大個咗，大家理念唔同，咪唔好走埋一齊咯。咁我所以而家我都好開心嘅，能夠嚟同你傾下偈啊，又好似咁啦，金小文嗰啲咁樣，好似我細個識咁嘅，你哋都係噶， 好熟啊咁， 好早熟咁啊。第一，我哋已經成長， 啱啱先第一次見啊， 我第一次唔係都唔止第一次見面，但係 傾偈就係 即係講好多嘢理念啊，或者啲咁樣。夠噶啦，間唔中喺 Facebook 度傾下偈，咁交流下得噶啦。好嘛，又講多幾分鐘啦，咁啊。記住下個禮拜舊事好啲，同埋記住仲有咩啊？ 捐錢啊！ 生意好啲， 同埋生意好啲。 聽晚啊，聽晚第一次啊， 七點半啊， 係七點半，因為我哋好少做 promo 啊，好啊 ，OK， 拜拜。 拜拜。 依家舊事，舊事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九點半至十一點，城寨舊事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ison。 三六零回顾，睇下英治时代定系而家好啲。准时见啦！啊，不过你节目咧，欢迎大家封烟嘅，记得听 live 啦。